咁所以咧就全部咧就由佢自己咧就去一手一腳用玻璃膠啦、倒模啦，倒模之後乾啦，乾完之後咧就脫模啦，咁然後咧就上色。 哦， 手做嘅每一個都係。 而呢個唔係嗱，記住呢、這個唔係 3D 打印㗎。 唔係㗎， 呢個唔係 3D 打印㗎。 倒模出嚟㗎，係用直膠倒模㗎。咁當然就係呢個公仔頭嘅設計咧，後邊咧我哋有一啲藝術家嘅朋友咧係幫手嘅，即係去挑個帽啊，咁就去覆個直膠帽出嚟。咁我哋就自己去即係執行製作。咁所以大家嗱，我哋上個禮拜五啊，禮拜四啱呢個禮拜四開始咧就派俾醫護，咁就好多醫護嚟攞啊，真係。係 嘛？ 咁大家記住攞咗嘅咧就要用，掛喺度。冇人夹到你嘅，其实佢冇任何嘅，我哋俾医护嗰个连呢个十字都冇嘅。 哦，系咩？ 呢个系课言论自由嘅。 系系唔同嘅，医护嗰个系有顶帽嘅。 得顶帽仔嘅啫， 有顶帽嘅。 系啦，得顶帽仔就一个皮皮头嚟嘅。 唔同设计嘅，有两种设计。 咁迟啲咧，我哋而家咧就会再倒帽生产嘅咧，就系一个连珠，好得意嘅一个连珠，有顶黄帽嘅、哦，手足嚟嘅嗰个。 系嘛？ 咁呢个咧 头盔， 系啊，头盔黄帽咯，系啊，黄色嘅头盔咯。咁呢个咧就系课反对。呢、這個譚德塞發起的、YouTube 的黃標審查，同埋亦都係咧支持香港電台的朋友。 係 呢、這個香港電台面對的亦都係更嚴厲的言論審查， 嗯、 連提問都自由都冇。咁所以咧，我哋就做咗一個一個 campaign 嚟嘅，其實。咁攞咗嘅朋友咧，最重要就係你醫護嗰啲咧，就我哋一路會即係繼續喺公眾假期就休息，休息之後咧星期二翻嚟咧，咁大家又可以五點鐘之後上嚟攞嘅。 嗯 咁就係俾醫護同埋你哋嘅同事，你可以攞多幾個俾同事，咁就大家最緊要用，包括呢、這個言論自由呢、這、一個，亦都係一樣。你掛背囊又得，掛衫又得，掛手袋又得，咁啊好多顏色其實都畫得好靚噶。 啊，好嘢！ 啊，呢、這個黃色嘅咧，其實佢嘅邝永宣的 color sense 比我好啲添， 系嘛？ 佢黄色色咧衬黑色， 是 contrast 噶啦。呢、 這个蓝色咧，佢就衬呢、這个荧光粉。 呢个浅紫色啊，衬黄色。 咁黑色嘅咧就系衬白色，呢个仲 sharp 呢个。咁后边咧就要自己用热胶枪黐嗰个嘅扣针落去。 扣针 系啦，咁啊几稳阵嘅。 同埋有啲就靓嘅，有啲就哑面。 有啲哑色，有啲靓。 系啊，你如果近睇咧，有另外一种睇法嘅。系 啊，有两种唔同嘅。有啲就系琴日好笑啊，攞嗰阵时咧，咁我哋摆咗喺度啊嘛。咁有個男士就話：，我話攞個啦咁樣。咁佢話：，哎呀，我手污糟啊咁。 嚇！ 佢以為係糖嚟㗎。係 咩？ 即係成盤擺喺度。 好彩啫。我因為實在太靚嗰啲顏色。 另外一種膠啊，即係有少少透明嘅，咁睇落去真係好似啫喱糖咁啊。咁佢就話：，咁啊，卡文喺度笑啦。佢話：唔係啊，唔係糖嚟㗎，偏嚟㗎咁樣，即係扣針嚟㗎，可以扣落去㗎咁樣。咁所以咧，大家就可以上嚟。去如果你係醫護嘅，亦都可以繼續上嚟啦。咁同一時間咧，就我哋呢幾日咧就開始咧，將我哋嘅物資啊，就同呢個貨運公司咧，即係要 DHL 過去美加拿大。 哦， 咁係數量相當多嘅口罩，咁亦都咧係有眼罩啊，有嗰啲醫護用嘅保護衣啊等等。希望就快啲到，所以咧就因為而家都其實貨運停咗好多飛機。 係 好多飛機貨運，咁香港空運嘅話就好困難啦，因為已經國泰家航都冇啦，即係去加拿大，咁只有就係 DHL。 DHL 係啦，咁 DHL 大家都知道佢喺呢個全球疫症大流行嗰陣時候就提出咗一個叫做 emergency charge。 嗯，哦係咩？ 仲貴啲，仲貴啲。 幾多啊？貴咗三成啊？兩成啊？ 睇你個記嗰個數目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就聯絡咗，已經聯絡咗喺加拿大嘅國會議員。咁咧就係由佢哋希望由佢哋去揾出當地最需要呢啲物資嘅普通市民啦、院舍啦、醫護啦等等。咁呢、這個因為我哋喺香港就唔係咁熟悉當地嘅情況。咁第一批我哋安排嘅咧，就會先寄去温哥華先。 嗯嗯。 咁之前我哋啱啱上個禮拜，我哋已經寄咗一啲嘅，就冇咁大冇咁大規模嘅，其實咁就寄咗去醫院嘅啦，已經係。咁亦都寄咗去呢個哈佛嘅醫院。 啊，好啊。 咁亦都有一啲我哋安排緊係會寄去紐約嘅醫院。咁就係因為我哋收到一啲市民攞嚟俾我哋嘅物資咧，係醫護級嘅。 醫護級 嚇。係啦，醫護級別。咁之前我哋一路就係俾緊香港嘅醫院嘅，咁俾緊香港醫院，但係而家我 自己我同阿卡文睇到咧，係喺外國嘅醫護受到嗰個嘅壓力係比香港醫護大好多添，因為佢哋個連嗰啲防護嘅物資都唔夠。咁所以咧就即係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即係話我哋要個 priorities 啊，個優先次序咧就係、是、幫嗰啲有需要嘅人。我覺得即係大家記住，我哋香港人打國際杯，好似蔡英文所講、嗯，蔡英文今次打國際賽咧水平係踢出呢個水準。台灣，我覺得香港政府就唔使旨意噶啦，但係香港人咧，我哋過去嗰大半年都係踢緊國際賽嘅，喺、嗯、國際登報紙。海外的華人聲援香港譴責中共，外國的國會議員政黨表態等等，我們是很成功的那頭一半年。當轉入抗疫這段時間，我們也要需要 keep 住，因為跟著疫症之後就是全球清算中共開始的了，無論索償好或者是在政策上中美貿易談判好，是清算中共開始。我們自己要站穩我們的立場，我們要站在核心價值，站在世界核心價值那裡。所以我哋希望可以就係咩咧？用香港人嘅名義，可以做一啲嘢係幫到外邊有需要嘅人。 外邊嘅國家、社會、地方嘅人，亦都會睇到呢啲咁非常嘅時期，香港人嗰個嘅表現啊，點樣伸出個援手啊咁樣。 係啊，因為而家唔容易嘅，真係，因為要即係、就是、要貨運。其實大家如果有做開貨運可以幫到手嘅朋友，當然可以聯絡我哋。但我想知道，我所知道而家貨運去。去呢個加拿大或者去北美洲咧，其實都有一定嘅困難。 你睇北美洲而家， 即係嗰啲 forwarder。 係啊，紐約州今日嘅確診嘅人數係一個新高嚟㗎，780多人一單日之內係。 單日780多人。 即係而家係美國北美洲係爆得好緊要。 成個美國確診之後死亡應該係4萬多人。 係啊，30多萬，而家已經去到34萬啦。嗱，意大利、西班牙慢慢開始回落啦。呢、這個南韓就回落咗。 南韓已經控制得很好。 係啦，大休市今日係首次出現係零確診添㗎，係咁，所以咧反而而家重點咧就去咗亞洲咧。就係、是、呢個嘅印尼同埋新加坡爆得好緊要。北美洲咧就係、 是、大家小心啊，印尼嘅。 印尼 因為香港同印尼咧都密切嘅，其實因為好多工人咧係喺。即是印尼工人 嚟嘅，同佢哋嘅居住環境應該有關嘅，係。 係啊，咁而家美國嘅情況係咩咧？就係、是全個美國啊確診嘅數字咧，已經係突破46萬宗。 46萬。 係啊，突破46萬宗。咁而呢個紐約州長就係話咧，估計啊，對經濟嘅打擊係超過911。 911。 疫症啊，對當地經濟嘅打擊。 嗯。 Donald Trump 雖然就話疫症已經見頂回落，但我覺得大家記住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是有第二波、第三波的，不是得一波的。其實大家看到香港好像都回落， 嗯， 即好像已經受控了， 是的，由上個禮拜六十幾、四十幾、二十幾去到今天18、16這樣，是 即是它會有再翻發的， 嗯， 所以這個當全球都未回復正常的時候，中共就開心得太早， 嗯， 即係你好難理解嘅，即係全世界死咁多人，點解佢哋咁開心啊？ 黐線，即係好違反人性。 乜嘢國家？ 呢啲你唔應該表現出嚟，即係有冇搞錯？ 即係反人道，大佬。幸災樂禍呢四個字應該譴責啦，係嘛？ 因為你只要知道人命係無價嘅話咧，你就唔會揾呢啲嚟開玩笑。呢啲咪就係種族歧視去一個極致咯。因為不是中國人死，咁所以其他人死，咁咪走出嚟慶祝，喂，真係好離譜啊！呢啲係 嚇。係啊，你諗下。哦，做啲假嘅温度計， 系 唔記得東莞嗰、那個嗰條、哦、垃圾啊？哦、做啲假嘅温度計，等你美國人用咗之後咧，就測錯，測錯之後就確診感染。 佢呢啲真係好惡毒心腸。 屌，呢啲咩人嚟噶？我覺得，即係點解一個社會，你話自己有幾千年嘅文化源遠流長，點解會培育出一啲咁嘅現代嘅中國人咧？我想問一下，嗯、如果唔係共產黨本身嘅邪惡， 嗯、 大佬民國時代有冇咁嘅中國人咧？師承。上承民國的而家台灣人會唔會係咁咧？係嘛？就算喺清朝離開咗中國嘅香港人，會唔會係咁咧？點解唯獨是喺大陸裏邊喺共產黨管治下邊，1949年到而家，嗱、 嗯、 你諗下，1949年出世到而家，70歲啊，係嘛？2019 差唔多啊， 71啦，2070啦，舊年70年黨慶啊嘛，好似係，咪、就、咯、是。而家呢一代50、60歲嗰扎撲街，屌咪就係60年代出世嘅咯、 嗯， 我哋同代人嚟噶、 嗯， 是吗？ 我记得二三十年前我哋好细个嗰阵时成日听啊，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嗰阵时摧毁咗中国人嘅文化层，咁到嗰阵时成长嘅人又经历过斗争嘅咧，到几廿年之后就好似今日咁啦，蚀据咗高位之后，甚至乎破坏埋即系中国大陆嗰啲嘅教育之后咧，就教出嚟嘅呢一代人咧，咁就大件事啦，咁样系。而家我哋睇到咧就系呢啲咯，系。 唔系啊，你睇到嘅，就算无论佢可能。留學外國有呢個嘅咩史丹福大學、哈佛大學嘅學歷都好啦，即係嗰啲人柒嘅程度，你係想象唔到嘅。其實佢總係有啲嘢好似個腦裏邊爭一忽咁樣嘅喎，真係嗰忽係咩咧？其實係 common sense， 係做人嘅 common sense。好多人話呢個美國啊 Donald Trump 係民粹，民粹其實乜都係假。民粹另外一個字嘅意思就係 common sense。民粹好似聽落去係一種貶義，但係實際上就係一種常識，我哋叫做做人嘅常識。係咪？而唔係將佢扭曲喺啲語言嘅迷宮啊，好多左膠嘅概念裏邊。常識就係你見到人哋跌落水，你都會去救佢啦、啊。 同理心啫嘛，其實就係、 是。係啊，呢、這個唔複雜嘅，其實根本係。點解、啊、唯獨是大陸人係會變成咁嘅咧？係成、啊、個國家都冇 common sense 嘅喎，係冇 common sense 到一個地步，係、啊、美國確診嘅數字多過大陸嗰陣時，屌佢掛條 banner 出嚟嘅喎。 即係做得出嘅，我真係我係未見過喺第二啲地方係。 未見過啊！真係 未見過。你諗下，我哋住過喺第二啲地方，我哋去過旅行，香港人見好多人見過世面啊！喺第二啲地方居住過一段時間嘅冇噶，係中國人做呢啲嘢嘅，記唔記得啊？ 喂，同埋好簡單啦， 十幾廿年前九一一 咁樣，如果你做得呢啲嘢，你就唔好話人歧視你。係 啊， 當你可以喺羅浮宮踎喺度，除咗只腳落去洗腳嗰陣時候，你就唔好話人歧視你喎！真係 係啊， 人哋歧視你係啱嘅喎。呢、這個唔係歧視喎、 啊！而家人哋死咗人啊，你真係幸災樂禍啊！話人哋死得好啊，當人哋係一個即係戰爭之中嘅敵人啊！ 如果隱瞞疫症而需要全球歌頌嘅，好啦，即係話全世界將黑白顛倒過來去逢迎中共。如果呢個係人類嘅未來，咁啊，大家移民去火星啊，真係！即係如果啊，加拿大、美國、德國、英國、法國呢啲國家。意大利、西班牙在疫症之後亦都不明白這個世界的秩序不是這樣的，當然有很多精英企業、啊、專業人士從中得到很大的利益，在中國走向全世界經濟開放的過程裏面得到很多利益，但你記住我經常都說賺錢是要站在這裡賺的嘛，為什麼要跪在這裡賺呢？跪在這裡賺是不是不得呢？是得的，但是不是要這麼噁心呢？很簡單，你看到現在香港社會裏面真係幫緊香港抗疫嘅係啲咩人？係醫護，係咪好多普通人？但你見到嗰啲藝人，大佬，大陸叫佢唱嗰啲咁嘅抗疫歌就飛撲埋去。我知道好多人對陳奕迅嘅印象係好好嘅，但係今次陳奕迅幫中共大外宣，同呢個咩啊？蔡依林啊，台灣嗰、那個， 係啊係啊， 兩個一齊唱嘅嗰首垃圾英文歌，我唔該你啊，真係 唱唔會死嘅係咪啊？ 真係啊！我話俾你聽，玩完啦又係。 係嘛？你可唔可以學阿 Sam 咁啊？學阿何韻詩咁啊？做一啲 free concert 啦，喺網上邊就係咁啫嘛。 係啊，阿 Sam 都係噶。 你一樣可以咁樣同啲市民去 connect 噶嘛，同你嘅歌迷去 connect 噶嘛。 你話真係直接同嗰啲人打氣，咁咁多人隔離嗰陣時，佢冇嘢做喺度坐喺度嗰陣時，你開個 free concert 幫佢打下氣得唔得啊？梗係唔會啦。點解？佢每一次 free 佢都係諗緊我嘅利益喺邊度。嗰、那個大外宣係雲南。嘅電視台嘅 雲南啊， 係啊，嗰、那個英文歌啊，唱嗰首英文歌，個名字我都唔 Q 記得噶啦。其實，喂，大佬同埋呢啲方式，即係嗰陣歐味咧，係歐到不得了，唔係歐洲個歐啊，係 OUT 個歐啊，其實係 好靚咁啊，又 係靚啊，仲係靠明天會更好，We are the world 呢啲咁樣， 即係美學上面唔知點解差咗一大截嘅大陸嗰啲嘢係， 唔係當佢舉牌係硬係辱罵個人嘅，係咪啊 ？Thank you China 呢啲咁嘅嘢，硬係剪埋啲片咧。學到人哋個學就學唔到人哋嘅內涵。好啦，呢啲嘢係八十年代，坦白講啊，嗰陣時咩免非洲債務問題嘅 Ban A 啊、Bob Geldof 啊呢啲歌星走去發起啊嘛 ，Bono 啊呢啲 U2 啊，係嘛？大佬已經過三十年啦，大佬啊！ 係我做仔嗰陣時參加基緊三十嗰陣時， 喂我都話啦，當年我睇温布萊球場全球直播嗰、那個係乜嘢啊？ 是不是就是 Ban A 咋？ 是不是 Ban A 啊 ？Bob Geldof 好似，好似係免非洲債務定唔知乜鬼嘢嘅。喂，大佬，當日我睇呢個 Queen Freddie Mercury， 哇，大佬 而家人哋都死咗啦，真係。即係當時你係一件事嚟嘅喎，全球咁樣直播呢啲，即係籌款啊，藝人出嚟賑災啊。大佬，而家你見到呢啲，由劉德華、張學友、陳奕迅出曬啦，係嘛？男歌星差唔多。 男歌星， 好似唯獨是黎明有冇份啊？ 黎明唔該有。 謝霆鋒咪 有 啦。謝霆鋒都有啦，係嘛？但係好似女歌星都未有，好似係嘛？ 唔該有女歌星。 唔好再搞啊！真係坦白講，好似有阿楊千嬅好似 楊千嬅有啊， 係啊，真係唔好再搞呢啲咁嘅垃圾 show， 係嘛？等同於政府呢個抗疫基金，我都話第一步好好笑。當時一聽到我話，點解啲錢係俾僱主嘅？ 我保就業，但係其實係保僱主。 我第一個問題，點解啲錢係俾僱主嘅咧、而唔係直接俾打工仔嘅咧、我想話，咁如果我本來呢個代我申請咗呢筆錢。如果我是僱主，我第一時想到就是我申請了一筆錢，我先代了先，你是僱員嘛，跟住我減你人工，我不炒你， 因為我要維持住那個人數嘛，不可以縮減規人手規模嘛，因為如果不是你就不合資格，不過我可以炒你， 我可以減 薪或者炒了你再請一些低薪的都可以，因為為什麼呢？ 他預留了空間，這個即最敗筆的地方，第一就幫不到這個失業人士，第二就 有啲已經炒咗，嗰啲仲慘。 六月撕派唔能夠解決燃眉之急，嚇、即係嗰啲炒咗嘅，或者係即係而家已經係停薪嘅，或者半薪嘅嗰啲係幫唔到嘅，係。咁跟住咧預留啲時間，呢啲僱主，即係如果壞嗰啲僱主，我想講話冇良心嗰啲僱主咧，就可以做壞事，好似細良你頭先咁講。 唔係，所以我就話成件事你真係完全諗唔通嘅喎。嗱、你唔好講話漏出嚟嗰啲行業啦，而家又話 party room 又唔包啊？點解卡拉 OK 又得 ，party room 又唔得嘅咧？Party room 都是受政府要求不准开业的、不是只是美容、那些的、 它有16-18个行业、因为是政府要求刻意地是讲到明是要停业的，包括 Party room、卡拉 OK、 酒店、戏院、 戏院，所以呢个理据就是这样，所以我就政府赔偿给你了樣。 但它有些不赔 ,Party room 有些不赔、 有得漏的，其实是有漏洞的，为什么我们说有漏洞处处就这样， 同埋你坦白講呢啲嘢咧，即係賑災咧，你唔可以個出發點係先諗住啲人會 abuse。我成日都話李嘉誠基金會最早出嚟派錢嘅，其實喺反送中嗰陣時 係十億， 十億三個禮拜。佢理得你係咪 abuse？我最緊要幫我個目標，我係幫到最需要嗰啲人啊嘛。 其實你係注翻啲血液喺個經濟圈裏邊啫嘛，透過工人嘅手。你或者係即係嗰個鋪頭嘅手，你交到去佢嗰邊，咁啊跟住令到鼓勵佢唔會即係大幅收緊佢嗰個消費嘅模式，咁啊令到個經濟可以維持啊嘛，係咁樣啊嘛，係。 我當你十個人裏邊有三個 abuse 啊， 係。 你調翻轉，你點樣稱啫嘛？好啦，我為咗捉嗰三個 abuse 嘅，我就要六月先派嗰一萬蚊，而家幾時先派啊？ 一萬蚊未啊？ 十月佬就 正常嚟講係要暑假噶，七八月啦，係七八月。喂，大佬， 仲要過億嘅行政費用， 係啊，十億啊， 十億行政費用， 十億行政費用啊要。 十億行政費用可以用去用幾多？用喺市民嗰度可以用喺幾多？大佬呢啲行政費用而家用到咧一個地步係咩咧？大家麻木曬嘅又係 啊！ 派錢都派行政費都十億， 即係肥啊肥咗個公務員系統。 你變咗就係為咗捉嗰三個 abuse 嘅人。李嘉誠基金會有幾多人呢？據我所知就唔超過廿人。廿人裏面我派咁多，佢都派十億嘅喎。係 啊， 一個私人嘅基金會係可以咁快派完，當中一定會有 abuse， 一定會有出蠱惑，係咪嗰啲食肆一定有㗎？但你就係話兩害相行取其輕，我係要快到位，同埋咩咧減輕行政費用啊嘛。我當你嗰三成係 abuse 都好，我。扣翻出嚟，俾因為濫用而俾多咗嘅錢，隨時係低過個行政費用，係咪？等於好簡單，如果你係有濫用，你嗰十億嘅行政費用，濫用又唔會去到十億啊，係咪？所以我就話香港政府永遠諗嘢咧，呢、這個林鄭月娥咧先當咗香港人係賊先，然後就千方百計諗方法去阻止啲賊去濫用。佢唔係諗緊我搞呢樣嘢，最好就係你下個禮拜俾到錢我。 因為燃眉之急係好緊要， 已經炒咗。 你有乜理由兩個月？而家係四月頭啊，大哥。 而家四月頭到六月我都炒咗。 你諗下，一月底香港確診嘅個案係幾時？係一月23號啊！ 第一宗啊，到而家二月全面爆發，到而家即係要炒嘅，或者係即係捱唔住嘅，已經係出現咗問題啊！你要救嗰班人啊嘛，失業嗰班人啊嘛。而家你話除係你個名叫保就業，咁但係最需要協助嘅係嗰班，同埋要解決佢哋燃眉之急啊嘛。 喂，同埋你都好荒誕嘅喎，我今日俾人炒咗，我就去攞失業綜援，得個2000多元。 嗯， 係嘛？你諗下，對嗰啲人嚟講，喂，其實佢只不過係提早俾人炒咗，喺你個政策宣佈之前俾人炒咗嘅啫喎。大家就已經有咁不同嘅待遇。第二，冇強積金嗰啲嘅自雇人士， 係咯，做家務助理咯， 係啊，好多都有㗎，譬如補習， 係啊， 全職補習冇嘅喎。越嚟越多係大家都知道，過去嗰十年，好多香港嘅企業根本就唔喺香港請人。佢好多年青人畢業之後咧，其實佢做嘅工作咧就冇一個僱主嘅，其實佢係提供 personal service， 譬如。我自己上門，我有5個學生上門教琴，咁佢就一份工嚟嘅啦。其實已經係好啦。你頭先講嗰啲家務助理上門嘅，又一份工嚟。你而家越數越多嘅，其實根本 好多噶，好多。 好啦，我想問，其實坊間有好多人都提過，首先你要處理有 employment 嗰啲，或者有工 MPF 啦，我叫做，就算你自雇人士都有公開 MPF 嗰啲。點解政府唔容許僱員攞翻自己部分嘅 MPF 出嚟？嗱，呢個我覺得係好重要， 又係救火嘅係。 攞翻出嚟之後，攞到嘅你可以 cap 咗個上限， 嗯， 然後你政府 reimburse 翻落去佢個户口嗰度， 係 冇話 bills 啦， 係自己錢啦，有數得計啦， 有數得計， 有文 新加坡係可以攞個 MPF 出嚟供祖屋噶嘛， 嗯， 嗰個中央公積金啊，佢哋 CPF。是可以拿出來供祖屋的嘛，嗯，即是他們政府鋪歪的那些居屋，那現在已經那些錢是我的了，我儲了這麼多年，其實只是益了香港的保險公司和銀行， 嗯， 那些行政費用高到不得了，那我現在有需要，為什麼不政府容許，就是說在這段時間裡面你可以拿一個上限，可以拿到多少，5萬就5萬，10萬就10萬，是吧？然後之後政府 reimburse 翻個筆錢入去你嘅強積金户口， 嗯， 喂，我覺得係已經可以解決咗好多問題嘅啦。其實已經係好啦。另外個 scheme 就係俾嗰啲冇強積金嗰啲人，冇， 嗯， 強積金嗰啲，我就覺得應該係咩咧？係一筆過嘅現金津貼， 嗯， 就係咁簡單。你而家就兜兜兜，結果你咪益 Q 咗個姓吳嗰啲撲街， 即係嗰啲大財團。 你知唔知美心仲有出咗啲？ 撐景蝴蝶酥啊，係啊，係啊， 你有冇睇過？ 有，我有 share 添啊。 你有 share？ 你 冇 買啊？ 冇嘅，冇買啦。 冇 friend 做啊，真係。 係啊， 係嘛？你咪益咗嗰啲福建幫，而家個後果咪就係越大財團嘅越俾得多。 即係幫佢哋係去即係解決燃眉之急啊，唔係幫僱員啊，係。 咪咯，我想話，如果你係保障打工仔嘅，實際上如果佢個 operation 會唔會因為你？俾咗個滴滴多錢，而佢唔去解，因為貪你個滴滴多錢而唔去解僱，佢一樣會照解僱。我覺得其實 嗱，也有幾個啦，嗱，大家樂嚇呢啲連鎖餐飲業啊，幾多啊？佢哋請20000人啊嘛，政府今次呢個代出9000元，嗱，9000元係建基於2019年第二季嘅香港入息中位數18000元除二啊嘛，係，如果用呢個咁嘅9000元。咁啊，有20000人大家落請咧，就淨係今次呢個政府嗰個叫保就業基金咧，係可以攞到10億，大快活就攞到3億。 咁你有冇買大家 落 股票先？ 冇啊，發泰興咧一樣係攞到3億7000萬，富林啊，富林係講緊1億5000萬啊，你諗下，仲有美心啊，美心就幾千萬啫，美心就攞5000萬左右，即係佢嗰個聘請嗰個人手嘅規模係， 嗯， 咁你諗下。喂，呢啲唔係又係另外一種嘅私相授受嚇，唔係一種嘅即係親疏有別。佢講啊，開頭一路放出嚟咧，前日咧嚇開記招之前就話嗱，我哋會仿效外國嘅嚇即係令到嗰啲人士咧係可以即係代資佢哋嘅薪水嘅咁樣。但係外國同一時間有失業救援助金嘅係，佢哋俾八成啊，香港而家係講緊係俾。50000咋，嗱，如果係18000元嘅入息中位數，你係講緊應該係15000至16000噶， 好似荷蘭嗰啲好似俾到成 八九成 嘅。係啊，唔係好多都係俾八成㗎。呢、這個嗱，加拿大有工資支援啦，丹麥有啦，新加坡有啦，德國有啦，紐西蘭有啦，英國有啦，阿根廷有啦，奧地利有啦，好多都係俾八成嘅人工啊。仲有啊，嗰啲做啲 freelancer 啊，即係嗰啲自由工作者一樣係可以有啊，自雇人士好似英國咁係可以有申請80% 嘅收入補助啊。 因為很簡單，英國其實近呢十幾年越嚟越多是自由工作者， 係啊， 呢個全世界的趨勢。 啊、 你可想而知， 工作形態唔同咗嘛。 香港政府係勾到不得了嘅，係嘛？佢仲係諗住係要有個僱主請你做嘢。而家好多其實坦白講啊，唔係唔想揾僱主啊，根本揾唔到， 係揾唔到。同埋嗰啲外判制度係令到你，你諗下，好多人逼到你， 係 啊， 唔想俾 health medical 呢啲嘢，係 明明係即係係幫你打工嘅，整到你係外僱，即係 默默送 嘅 咯， 自雇人士啊，係 咪默默送嘅？係 啊， 咪變咗自雇人士咯。 係啊， 所以我就話有陣時你只要佢做呢啲嘢咧，佢唔做又自可。 嗯， 一做嘅話一定係撲街嘅。其實、嗯、第一出發點錯，出發點就成日諗住點樣杜絕啲人 abuse。 嗯， 第二。他永遠都不能夠用一個最簡單直接的方式， 的 你想不明白的真的、 哦、不 是, 是, 是刻意的，認為 是很邪惡的，是刻意的，是厚僱主薄僱員的， 厚大企業薄中小企 業，是今次你只要看一看、那個、僱員呢有和沒有呢，因為給了僱主先再給了僱員，僱主是可以調整你的薪金，即是個僱員去到最尾那個得益呢是可能都一樣的，但僱主是落在僱主的袋裡面，那 個、僱員基本上佢亦都冇任何嗱，除非你話嗰啲企業本身咩嘢情況底下去到大規模裁員咧咁樣， 嗯， 係嘛？佢根本上就係、是、如果佢係上市公司嘅話，實際上佢係有足夠嘅財力去頂噶嘛。 係，好似匯豐同埋馬會咯，佢哋 馬會話唔要啊。 係啦，馬會同埋匯豐就唔會申請政府呢一個噶啦，咁樣係呢、這個保就業嘅計劃基金嘅咁啊，八百億。 個原因就係好簡單。如果你話我係大家樂啊，個、 嗯、 老細啊，我唔知道姓陳定乜鬼嘢，我應該攞咗之後，我攞翻呢啲錢出嚟去做一啲直接幫員工嘅嘢，你明唔明啊？ 直接俾員工， 係啊、 嗯， 我呼籲嗰啲有良心嘅僱主，你照申請，係咪還掂命 title 嘅？照申請，申請咗之後，還掂你冇計劃裁員噶嘛？其實係， 係、嗯、啊， 你嗰筆係不義之財嚟嘅，根本係。 應該俾翻曬僱員， 係咪？你應該直接俾翻曬啲僱員，我覺得，即係咁啊最好咯，我覺得。即係如果你坦白講，如果係咁嘅話，你咪洗底咯。不過美心嗰啲唔會嘅話，俾聽啦。 美心加碼添啦，整嗰啲撐機蝴蝶酥，大佬 唔會啊，大佬。 好多人以為假圖嚟㗎， 撐機蝴蝶 嗰陣時 我都以為假嘅。頭先阿鄺宇孫話俾我聽，佢話你知唔知美心有呢個撐機蝴蝶酥？我話唔係啊嘛，係 啊，乜唔係同俗稱劃清界線？ 我話乜唔係劃清界線嘅咧？ 自救之道咩？點解仲要加碼去撐機嘅咧？咁樣即係未死過咩？咁樣係 咁咪即係其實以前劃清界線係假嘅咯。 係啊。 是啊，所以從來都沒有做錯， 撐到底啊，所以我們要加倍努力啊，是 啊，加倍努力啊，那你說喂，如果他執一粒那怎麼辦啊，那樣那沒辦法的、 啊、那實有其他機構填補市場，我祝他好運啊，是 是啊 是啊， 那還有我覺得如果他這麼大的話，大陸不會讓他倒的，為什麼、因為他因為愛國而執一粒， 哦，回大陸開店咯， 不會，大陸找華潤收購他啦、哦、怎麼會讓他執呢，我覺得 祝他好運啊，是 啊，咪即係等於亞視咁啫嘛，就嚟執笠嗰陣時咪揾人收購佢咯，冇所謂噶，愛國啊通行證嚟嘅而家， 吊住命， 係攞住愛國呢個通行證就乜都得噶啦，其實 吊住命， 係嘛？做主控官又得，做上訴庭庭長又得，做乜都得嘅其實。 你唔怕肉酸核突到暈咁就可以噶啦， 唔係唔怕，係要核突， 啊唔係係要核突，冇咁核突都要整到自己好核突。 喂，你要明白，真正歧視自己嘅係共產黨啊嘛，佢點解會玻璃心咧？是因為他自己都討厭自己嘛，所以你做少少嘢，他就覺得，咦，你是不是歧視我、啊？ 欲蓋彌彰， 是欲蓋彌彰。好了，他點解要你要比他更核突，他先至重用你呢、就是因為呢我哋終於去到 the same level 啦， 共同語言啦、啊，大家一樣咁肉酸嘅、 真人真事嚟嘅，真係噶。我以前在政府做嗰陣時候，有啲政府嘅官員跟我講，翻大陸。跟那些內地的官員接觸，如果你吃完荔枝不吐粒核出去，他不當你是自己人， 是嗎？ 因為很多許能之團的嘛，到夏天的話。 張炳良那時候上一屆做了局長，要將條褲休到上去心口那裡一樣，即是大陸美學要跟他們看齊的。樣 你很簡單，林鄭這樣，以前呢港英的政務官，女性的政務官打扮就以陳太馬首是瞻，所以為什麼叫手袋黨就是什麼原因，穿就穿中式的旗袍，然後呢就飾物就不會用古靈精怪的，大部分都是用珍珠的珠鏈或者耳環， 簡簡單單的， 簡簡單單， 就是， 你也可以說以前的舊的中國的品味，舊中國民國時代的品味，你何來見到一些光青色的女士套裝西褲西裝，是很少的，那時候在港英的政務官裏面，即係嗰啲灰色啊、灰藍色啊嗰啲顏色嘅， 即係早期嘅陳婉嫻啦， 或者早期嘅范徐麗泰， 係范徐麗泰，係 係嗰類啦。 咪轉型之後嘅范徐麗泰， 轉型之後嘅 范徐麗泰。 你而家見到林鄭慢慢慢慢咪由呢個個旗袍過渡到佢呢啲咁嘅套裝，呢個好象徵性嘅，其實係係咪呢啲咁樣嘅共幹式，即係吳儀開始一路，因為大陸嘅官場咧嘅女性咧。就要壓抑自己的女性的嗰個 symbol 嘅，咁所以咧就著到中性嘅，就係呢啲咁樣嘅，即係套裝西裝啦。所以你咪睇到個改變咯。咁就係劣質品味就驅逐呢個好嘅品味。咁大陸而家咧，佢最歧視點解咁憎香港人？點解見到大陸人見到香港衰就幸災樂禍得咁開心咧？就係，正正係因為呢樣嘢。所以點解毛澤東可以令到全中國都咁窮，而大家唔反佢咧，就係咁嘅原因。 大家都差咗， 一齊撲街得噶啦。其實係乜？如果我門口種得咁嘅兩條菜，你屋企有隻豬，最好就攞咗你嘅豬嚟充公。咁啊，大家一齊窮。咁大家一齊窮就冇所謂。但係如果你有我冇嘅話咧，我就揾好多各種各樣嘅理由。嚟去指控你啦！ 唔係啊，我有一隻豬，但你有十隻，我都覺得唔妥啊！不如就一齊冇啊！ 係啊， 咁啊 係。係啊，呢個就係一啲小農嘅思想，就係到而家都係一樣嘅。其實，所以你諗下啦，如果你自己心裏邊冇呢種咁樣嘅諗法，你何來去到周圍都覺得人哋歧視你？係嘛？等於呢個譚德塞一樣，如果你自己唔係身有屎嘅話，係嘛？你何來會覺得人哋種族歧視你？就算話你黑人，又何來種族歧視？ 即係自卑到暈啊！係。 呢啲咁嘅喺非洲就牙文牙武，出到去國際裏邊，以為跟到個大佬就可以做咗呢個山雞咁樣就出嚟劈友啊掂啦咁樣。喂，大佬呢個世界有好多個大佬噶，喺非洲你係習近平撐住你就可以做大佬啫，埃塞俄比亞 仲會跟錯大佬啊，最慘係。 係嘛？但係你一離開非洲嘅話，你去到聯合國嘅話，喂大佬呢個牆雖然雞真睇完之後交俾你睇，都係同一個字頭。大佬你而家世紀疫症大流行啊，大佬唔係。冇風冇浪啊，係嘛？仲要係中美開緊仗，所以我話俾你聽，之後呢個大清算就會嚟，睇下呢個索償，全球索償幾時開始？我話俾你聽，我覺得醖釀緊嘅，其實 正常啊，死咗咁多人係 未 其他國家嘅政要、議員啊、領導人，佢哋都要向佢哋嘅市民去交代， 一定要啦。 係啊， 咁喺節目結束之前咧，就有一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咁咧就係，嗱，大家知道咧，我哋即係港台事件令到大家都好 aware 呢個即係香港嘅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咁點解我哋會做呢個公仔，亦都係一樣，即係一種表態嚟嘅。我覺得，即係香港人多啲表態。咁咧就大家見到除咗港台，香港即係獨立於中共控制嘅聲音，真係越嚟越少啦。其實已經係香港電台，其實八成已經被政府控制嘅。radio 就冇期望噶啦，我電視部咧就岌岌可危啦， 失手咗噶啦 ，radio 就 失手咗好耐。 你睇個言論完全即係喺啲大是大非上面，你唔見到有啲特別嘅聲音嘅，係 冇啊，完全係咁就電視仲有一啲嘅鏗鏘集啊、頭條新聞啊呢啲，咁而家都危如累卵。咁另外我覺得要撐嘅咧就係一傳媒《蘋果日報》 哦， 咁唔單止因為我同阿邝永轩都係喺一傳媒出嚟。亦都認識啊，肥佬禮。最重要就係咧，我成日都話，如果冇咗個戰鬥，冇咗個一隻戰鬥群，你冇咗個航空母艦咧， 哦， 你側邊嗰啲艇仔都會沉嘅。係呢啲物傷其類，即係話 由6892012年開始打擊蘋果日報，數他們的報紙廣告，向廣告商施壓這些行為，其實香港大部分的媒體學者是視若無睹的，其實不出聲。我當時已經覺得很生氣，其實為什麼大家對這些事是視若無睹，一個這樣的黨國機器是向一份報紙施壓，然後他的銷路，今天我經過卡文跟我說，他說為什麼蘋果日報在個便利店的 rack 裡面是排在最低的呢？ 是嗎？ 是啊，我說不是的，他銷路應該是最好的，但是調轉的，在上面那些銷路最差的， 是嗎？他們是不是要給廣告費所以擺高一 點？相對來說就是這樣。 我知道即有時那些便利店向出去外面那份垂直那份視人那份是有收廣告費的， 即是擺在玻璃面那裡， 是決定他那個擺位的。 是的，那呢我一直都支持這個蘋果日報轉這個訂閱，因為新聞是有價的，大家看到被人揼得最重要這個半年來立場啦，蘋果啦，一周刊啦，港台啦，咪就係呢啲記者咯，係嘛？嘢嘢俾黑警針對嘅就係呢啲噶啦，一下佢認得曬嘅，我覺得 佢揀呢啲嚟落手添啊， 揀嚟落手，然後就噴胡椒啦，警棍毆打乜都有。其實 頭條新聞去窒呢啲警察嘅話咧，跟住咧，如果係有群眾運動嗰陣時咧，就揾個港台嘅記者嚟出嚟， 就揼一鑊港台記者，等於。你落中西區區議會喐啊 PK 等，我就喐你呢個區中西區區議會民主黨嘅鄭麗 立場哥哥成日影我哋啊嗱，咁啊兜頭兜面咁啊噴你胡椒噶係。 係啊，跟住攞你身份證出嚟，其實最核突係許智峯嗰、那個，到而家都未解答啊。許智峯嗰、那個啊，喺上邊警察影完之後俾藍絲群組啊，然後用假新聞去呢個污蔑呢個許智峯啊。好啦，即係話，我覺得啊，如果香港嘅言論自由要撐落去，我一定撐蘋果日報的，其實因為如果蘋果日報都倒埋的話，你其他我們就算是新媒體，你沒有了一個的揭發性的新聞，譬如一些大的新聞它揭露出林鄭抗疫借抗疫來助選，那其他傳媒已經冷處理了，但現在是靠新媒體去將它炒熱嘛，但是你沒有了第一步呢，你第二、第三部嗰啲，我哋呢啲評論係要 base on 佢哋發現嘅新聞噶嘛？ 同埋做好有好龐大嘅 database 嘅，你打開份蘋果，你會睇到噶啦，每日嗰啲嘅疫症啊，世界各地嗰啲嘅疫症嘅累積啊，一啲嘅基本嘅資料啊，佢哋全部有曬嘅呢啲係。 係啊，所以我就記住 呢啲亦都係呢啲主流媒體較為大少少先有能力做到嘅，係。 即係我哋可以咁講，我哋係因為呢啲媒體，因為蘋果，因為港台。我都話啦，元朗黑夜嗰個拍攝嗰個人我認識嘅，其實我話其實你做咗對香港社會好重要嘅一步。咁鏗鏘集 歷史文獻嚟嘅， 係啊，幾個百萬呢個 views。我鏗鏘集從來冇去到嗰個嘅 views 數，其實亦都去到國際社會，亦都係因為港台拍咗呢個鏗鏘集嘅元朗黑夜，導致到今日呢個針對港台唔係因為 post 呢個節目嘅。我所 嗰只係借機會， 我公開講話政府準備接管港台係三個月前嘅事，係元朗黑夜嗰集之後，元朗黑夜之後係準備獨喐呢個港台，而家已經去到咁嘅地步，所以我就話一個一個冧，到時你好似嗰啲老店執笠，你去打卡其實冇用噶啦，嗰樣嘢已經死咗噶啦，其實 太遲啦， 已經太遲， 太遲。 咁所以我就係話，而家最重要，你除咗係支持我哋城寨，用。FPS 又好，入會寄支票嚟又好，乜都好，系啦。 喺度。 咁我哋因為 FPS 轉咗用公司，咁所以咧就係6809941，6809941。同時，我希望大家可以咧去訂閱呢個蘋果。 我大半年前訂咗噶啦。 系啦， 我同埋我訂係訂一年添啊。 佢係出咗一個更，佢之前係好 Q 煩嘅，我覺得。 係咩？ 你記唔記得？ 我淨個醫院辦事處幫埋佢去擺街站啊。 係啦，要擺街站出嚟。就叫人咧，就然後佢自己又擺街站咁樣，我心諗話肥佬你點會搞到咁啊？個訂閱制度 比較複雜少少，因為有好多即係上年紀嗰啲咧，佢係唔識整嗰啲嘢噶嘛，係。 係啦，嗱呢個咧就我知道咧，佢做咗一個新嘅，就係、是、叫做in apps 嘅訂閱，喺蘋果嘅 apps 裏邊。 哦， 你 download 咗蘋果 apps 裏邊咧，就喺呢個嘅右上角 你就會 找到我要訂閱那裡，那裡那裡 是啦，那你一click進去那裡呢、 哦、 就可以搞定的啦。嗱，呢個就 用信用卡嘅， 解決了很多問題啦。我冇，因為我係不嬲都訂緊嘅，其實 哦 ，OK， 即係我未試過用呢個 apps 嘅 function，、嗯、但我估計咧應該就 OK， 因為呢啲唔係好複雜嘅嘢嚟，其實。咁、嗯、我亦都希望咧，我哋城寨嘅觀眾支持一傳媒，除咗《蘋果日報》，仲有《一周刊》。點解咧？我覺得因為物傷其類，如果呢啲嘅媒體都頂唔住嗰陣時咧，大家係一齊會沉落去嘅。撐香港電台，撐一傳媒。我哋而家做到嘅嘢就係呢啲嘅啫。咁如果到佢哋都撐唔住，我哋先再諗，可以點做？但我覺得好快殺到嚟噶啦。我唔係嚇大家，其實真係嘅。呢個浪啊，無論係我就話港台係 final chapter 就係咁嘅原因。真的會殺到來的，其實梁家榮就是退休，所以他可以頂到最後就最後了、 嗯、 是吧？但連梁家榮都視為仇人，你可想而知， 大佬他已經是很保守， 他是保守 TVB 出來 梁家榮剛剛進去港台的時候，工會對他很大保留， 是一個很傳統的傳媒人。你不信你問一下傅小慧、鄧忍光，即是之前派他進去做廣播處長的 AO， 其實他們也都已經是差不多可以做的做盡，但是中共都不收貨，是要繼續發動政治鬥爭。好了，即是說他收得港台在九月前，他同時一樣會針對《蘋果日報》各方各面。報紙當然繼續數他沒有廣告，你以為、啊、梁振英這個是自己忽發奇想的行為嗎？絕對不是，他是用自己國家領導人的身份向香港所有企業施壓的嘛。咁然後跟住針對一定係網上廣告。 嗯。 如果動新聞嘅網上廣告都受影響嗰陣時候，最後靠嘅係咩？係 subscription。 係。 一定係靠消費者行動去撐。所以我呢個訂閱其實唔係話你支唔支持肥佬黎咁簡單。 你應該當係黃色經濟圈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嚇。 咪一定嘅，嗰、那個係一個傳媒嘅 flagship 嚟㗎嘛。如果呢個旗艦都沉埋嗰陣時候。我哋呢啲艇仔其實坦白講，就算我哋評論都好，你連揭發嗰件事都冇嗰陣時候， 基本資料都唔足夠。 我哋評論乜嘢咧？係咪啊？當政府一啲裏邊嘅一啲嘅勾結嘅情況、利益輸送嘅情況，甚至喺內部決策裏邊一啲嘅內幕，當我哋都唔知嗰陣時候，其他傳媒更加唔會去揭啦。 嗯， 係嘛？全部一方面全部向好，咁啊點咧？咁咁嗱，呢個咧其實係有所根據。個根據係咩咧？我在一周刊寫一篇文章，是介紹一個普京的後面的這個副伊主教叫蘇爾科夫。我越來越，我看他寫的文章，看蘇爾科夫的文章，越來越覺得這五年來中共是採取普京的一些手段，在香港對付傳媒，對付反對派，施 成他的是 Yes， 對付反對派。我之前已經講過了，拼親克里米亞的時候先培植親俄 KOL、 嗯， 而那些親俄 KOL 根本不是烏克蘭人、 哦、 是俄羅斯莫斯科直接在莫斯科做事，根本然後製造出烏克蘭和俄羅斯的仇恨、 嗯、 是這樣開始的，其實、嗯、即是神又是他，鬼又是他 玩兩手的。 是的，這個蘇爾科夫最出名的是什麼？他成立了親普京的藍絲組織，支持普京的青年組織 NASH， 同時他又叫啲異議分子成立人權組織。 哦，咁就有。 然後呢兩個組織就製造打鬥，搞到有咁亂得咁亂。然後令到所有俄羅斯嘅中產覺得，妖啲反對派都唔知搞乜 Q 嘅。喂，真嘅，係喺蘇俄羅斯嘅情況嚟嘅，呢個係神又係佢，鬼又係佢。好啦，然後跟住去到一個地步，點樣？用工廠式去生產假新聞。 哦，哇！呢、這個真係 嗱，佢分級嘅，原來一個 building 裏邊 ，KOL 就最高嘅，同一座 building 翻工嘅。咁然後下邊咧就係、是、中間就係去製造新聞嗰啲嘅記者，再下邊就係五毫水軍。 哦， 一紮 Twitter 啊、Facebook account 嗰啲。 哇！呢真係操控。 咁佢出完生產完之後，就交俾下一層， 係 去發放。然後發放完之後，就再五樓嘅 KOL 轉載。 嗯， 係自己一路。 即是不同的工序嚟嘅， 是不同的角色、啊、其實是嗱，譬如佢好簡單，喺 Donald Trump 選舉嗰陣時候，佢需要一個 在美國舉牌的 Twitter 的人，他說希拉里是戀童，咁樣，咁佢真係有個人舉牌影咗張相擺上去自己 Twitter， 咁當然嗰個係佢自己 做出嚟嘅 啦，咁啊假新聞，然後跟住就通過佢自己喺成立一啲假嘅美國極右嘅group 轉發，然後將佢一路炒作，變成一個真嘅，好似真嘅新聞， 成為咗美國嘅民意， 係啦，成為咗美國民意， 但其實係 fake news 嚟嘅。 唔係，因為你就咁掟個 fake news 出嚟咧。嗱，我舉例，我當時我體驗到抗爭天使咧，我已經覺得好似嘅啲手法。你記唔記得抗爭天使一出？ 記得。 你諗下，去到潘麗瓊仲個零兩個月前仲喺度講緊 寫文， 話有段片添。 係啊， 嗰段當然係越南嘅 AV 嚟啦。咁但係抗爭天使一出之後，跟住就到羅范招芬轉發嘛。 是不單止轉化，仲要喺網上嘅電，仲喺電台訪問嗰陣時強調添啊，係。 係啦，然後跟住到黃英豪嘅老婆轉化嘛，佢全部都係有一個咁樣嘅過程嚟嘅，其實。所以我就話，我哋面對緊嘅呢個唔係淨係黎智英嘅生存，或者香港電台嘅生存，而係同一時間佢係會一方面佢攣死呢啲人，而另一方面咧，佢就會咩咧？係會大舉咁樣咧，喺九月選舉嗰陣時候，你小心。一定有你的假新聞，一定有 有咗啦，已經係出緊啦。 政治嘅假新聞， 係啊，出緊啦，已經 係。一定有其他嘅。 所以最近點解不斷要針對阿陳淑莊喺度係咁打，就咁解啦，係。 係啊，佢針對陳淑莊打係有原因嘅。跟住你見到個主控官話咩雞莊嗰啲 post 咧， 係啊， 係有原因嘅。我話俾你聽，唔係 啊，李子敬出嚟作為即係新一代嘅新男 KOL 就係咁樣啊。係 啊，所以佢唔係冇一個 mastermind 喺後邊嘅，大家唔好以為。那些李子敬是自己走出来的，我告诉大家绝对不是。他是有一个 mastermind 在后面。这一套的模式由普京开始，苏尔科夫是二十年他的助手，然后一路现在移植去中共。中共最能够应用这一套管控式民主，其实就是在香港。因为你知道俄罗斯本身他是有一个民主选举的嘛，都有宪法的嘛。 所以他都要操弄个民意。 有表面上都有三权分立的嘛。所以他就不可以好像習近平那樣只是封殺，只是拉， 只是不是只是打你們， 不可以只是黃全璋那樣的，他不可以只是靠打，而是他靠很多這些幕後操控的謀略，而這些謀略現在用得最純熟的就是假新聞，怎樣用假新聞，怎樣你見到趙立堅，所以我就說不是完全是他個人的行為的，是不是他現在走出來就是這個原因，如果他個人行為一早被人動，但是你說喂，究竟崔天海是真的定係趙立堅係真嘅咧？ 代表邊個先係官方？ 代表邊個先係咧？佢就係模糊曬大家對習近平嘅睇法，係嘛？睇下試下邊樣得。所以喺咁嘅情況下邊咧，我哋更加需要支持一啲嘅真係冇後邊權力操控嘅聲音。我覺得呢個好緊要，真係。無論你嘅立場係乜嘢都好，係冇權力操控嘅聲音。越嚟越多嘅 KOL 會被收買嘅，我覺得。你亦都唔會知道嘅，其實嗰啲嘢。但你只會想到就係九月選舉佢唯一破局逆轉性嘅方法係咩咧？就係、是、打散反對派。呢個同普京嘅做法係一樣嘅。其實普京做法唔係因為佢自己個人魅力，好多人以為仲係普京好有魅力，其實已經唔係嘅。 都係虛假嘅，做出嚟嘅。 唔係，我講講揸飛機啊、跆拳道打老虎都係假噶啦。但問題就係佢係咩咧？佢係好有識得玩，係將成個反對派碎片化啊嘛。 嗯， 將佢碎片化之後。咁你冇一個凝聚到嘅一個主流啊？咁佢拆毀咗傳媒平台之後咧，佢冇所謂噶，你咪城寨，你咪自己一拍咯，係嘛？ 分而治之嘛。 係啊，你上唔到一個咁樣嘅跨平台嘛，其實你去唔到個位啊嘛。咁所以我覺得要大家即係點解我特登要花咁嘅時間去講呢樣嘢咧？就係、是、我希望大家記住呢、這個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唔係理所當然嘅啦，今日已經。是要出力去撐的，出少啲力都不行，我覺得真的一見到類似邱騰華呢類人再走出嚟，一定要窮追猛打，是打到他窒，打到他驚為止，打到他知道再是咁，以後冇運行，正途上俾他上個 CS 都冇可能做到特首。咁嘅話就要喝停呢啲咁嘅人。第二步，大家有能力嘅，其實你去訂閱呢啲。一傳媒其實那個錢其實很有限， 很少的，就幾百元而已， 是啊，即是跟我們以前買報紙沒分別， 是啊， 是嗎？以前買報紙沒分別， 只不過在我們生活上調整一下我們的消費模式就已經可以了。 是啊，既然大家cut了那麼多那些對國際組織的捐獻了，是嗎？那些錢就是要支持香港的媒體。那當然如果香港電台倒了那怎麼辦呢？我覺得不用擔心的，其實 香港電台冧咗，或者香港電台斬咗嗰啲節目，係咪嗰啲節目唔可能再生存落去呢？大家諗清楚，唔一定。只要有一啲資深嘅傳媒人企出嚟，我哋自己去做 documentary 調查報導，其實佢個名字叫唔叫鏗鏘集唔緊要，只要我哋係有足夠嘅專業新聞工作者，用眾籌嘅方式，有 credible 嘅人去做呢個嘅監察，通過新媒體發放。而家其實佢已經播唔到 TVB 啦，香港電台 唔俾佢播。 政府根本封殺香港電台嘅方法就係叫 TVB cut 咗啲節目嘛，唔播嘛。而發牌通訊管理局係唔理啊嘛。點解啊？夾好曬嘅其實根本成個劇本係。咁但係如果我哋自己去做咧，就算你話頭條新聞執咗，咁係咪唔可能再有呢類節目咧？我覺得唔好咁天真喎，真係係可以有嘅喎，其實係嘛？但係記住調查報導咧係重要嘅。如果有調查報導存在，好簡單，一周刊揭出呢、這個，你知唔知道海港 Sir 僭建啊？ 哦，有啊有，今日先出嘅新聞係 之前嘅，琴日 之前啊，係琴日因為琴 一周刊出嘅啦，已經係就係同阿曾志偉個女啊嘛，係 啊， 住喺隔離噶嘛，兩間屋都係唔單止僭建啊，改職添啊！ 哦，哇， 係啊，成個職改咗添啊，係啊！如果你冇呢啲去調查嘅話，咁你呢啲新聞就上唔到嚟嘅，其實咁、上唔到嚟。我哋冇辦法喺 on top 再加評論再推，將佢 escalate 嘅話，就構成唔到一個壓力。 嗯、 你要記住，而家香港係差唔多冇嘢可以制衡到個政府嘅，已經係係咪？議會基本上分崩析離，佢用盡方法去搞散你。所以佢而家最驚就係話政權保衛戰就係咁嘅意思啊嘛。 九月 點解？因為失去咗立法會過半數控制。你諗下第一件事入去就梗係調查689啦。調查完六八九就梗係調查黑警啦， 仲要斷黑警嘅糧草啊！ 係啊，跟住否決埋預算案啦，否決埋預算案就林鄭解散立法會再選啦，再選完都過唔到預算案，林鄭落台啦。咁、五大訴求啊 ，chief 兩個嘅咯，其實五個已經係最後尾嗰個啟動雙普選嘅啫。咁你咪有個討價還價嘅條件，要中共重啟呢個普選嘅談判咯。 呢、這個就有路徑啊，係 要廢除呢個嘅831咯。就是这样，所以所有的东西在那步，但是要去到那步之前，我们要保住一个传媒的阵地。九月去到九月，如果不是当他的假新闻铺天盖地出来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怎么挡。两样两样一起来的，其实如果俄罗斯的模式，他不会只是走一条路的，他不会只是动那些反对派的媒体的，他同时他自己生产假新闻那里是会再犀利再进取还有再去到盡啲嘅，其實咁，所以我希望大家支持城寨嘅人，同時可以支持呢個訂閱《蘋果日報》。咁呢個係我節目最後尾同大家講嘅，希望大家可以咧復活節記住啊！嗱，如果去裏即係香港裏邊內部去交友，戴口罩記住嗱，我自己就吸得粉塵多。都要休息一下，都要 留多啲喺屋企。Now TV 好似話有啲免費嘢俾你 download 去睇，唔收錢啊，好似係。 我知道好多閒網就唔使錢啫噃， 啊唔係 ，Pornhub 啊，嗰啲就好似話唔使錢， 不嬲都唔使錢嘅， 唔係啊，你睇開嗰啲唔使錢，我冇睇過，我 就我就係睇嗰啲唔使錢嗰啲，唔係唔係，我就係講撈 TV 係有啲係有啲，唔係我以為係不嬲都唔使錢喎，唔係喂唔係唔係撈 TV 係有啲好似戲係唔使錢嘅，係而家係即係特別開放出嚟俾香港人睇嘅，就係留喺屋企抗疫嗰陣時去睇嘅。 嗯，嗱，咁啊，記住啦。總之我冇睇過嘅 Pornhub， 佢睇過嘅啫，免費嗰啲，我免費都唔睇嘅。 係咩？ 好啊，下個禮拜再見。 好誠實啦， 拜拜。 OK。